《汉书》卷59张汤传第29。张汤，杜陵人也，父为长安城。初，汤为儿守舍，还属盗肉，父怒吃汤。汤绝熏得鼠及鱼肉，河鼠略至，传元书训居论报，并取鼠与肉俱欲折堂下，复见之，视闻此如老玉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。父死后，汤为长安吏。周阳侯为朱清时，常系长安，汤轻身视之。即初为侯，大与汤交，便献贵人。汤几世内史，为宁城院，以汤为无害，言大夫，调茂陵尉，至方中。武安侯为丞相，征汤为使，建补侍御史，至陈皇后巫蛊玉。身敬党羽，上以为能，迁太中大夫，与赵宇共定诸律令，务在身闻，居守职之吏。以儿与至少府，汤为廷尉，两人交欢，兄事与。与至在奉公孤立，而汤武志以御人。始为小吏，甘末与长安复古田甲余翁叔之属交私，即列九卿，收接天下名士大夫，即心内虽不和，然扬福道与之。是时上方向文学，汤觉大欲，欲复古意，乃请博士弟子至尚书春秋，补廷尉史，平廷仪法，奏宴仪，必奏新位上分别其缘，上所示，受而著宴法廷尉窃令，扬主之名。奏事极浅，汤催谢，向上意所便。必引正监院使贤者曰：“故为臣意，如上则臣，臣服用，于敌此，罪常事。”见即奏事，上善之，曰：“臣非之为此奏，乃监院使某所为，其欲见利，扬人之善，解人之过，如此所至，及上意所欲罪，与监吏深刻者，及上意所欲事，与监吏清平者，所至极豪，必武文巧底，及下户羸弱，使口言，虽文治法，尚才察。”于是往往是汤所言，汤至于大吏，内行修，交通宾客饮食，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困地，调户之由后，其造请诸公不必寒暑。是以汤虽文身意计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，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，依于文学之事。丞相鸿硕称其美。及至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御，皆穷根本，言著五批，上欲释之。汤正曰：“五批本造反谋，而助亲信出入进踏复心之臣， 乃交私诸侯，如此服诸，后不可治，尚可论之。其治愈所巧排大臣，自以为功，多此类，由是亦尊任，迁御史大夫。会浑野等降汉，大兴兵伐匈奴，山东水旱，贫民流徙，皆养己县官，县官空虚。汤城上旨，请造白金及五铢钱，笼天下盐铁，排富商大贾，出告民令，除豪强并奸之家，武文侨敌以伏法。汤每朝奏事，与国家用，日干，天子望时，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绝汤，百姓不安其生，骚动，县官所兴未获其利，兼利并侵于，于是痛省以罪，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，咸指汤。汤常病，赏自治设事，其龙贵如此。匈奴求和亲，群臣一前，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变？”上问其变，山曰：“兵凶器，未易朔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结和亲。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即文帝欲弑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。孝景时，吴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东宫间，天下寒心数月。吴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复食。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，中国已空虚，边大困贫，由是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“此愚如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，汤之至淮南、江都，以身闻痛抵诸侯，别书骨肉，使藩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诈忠。”于是赏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吾使鲁入道乎？”山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丈间？”山自夺，便穷且下吏，曰：“能。”乃遣山乘杖，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事后群臣震折。汤克田甲虽古人，有贤操，使汤为小吏与前通，即为大吏。而甲所以责汤性义，有烈士之风。汤为御史大夫七岁，拜。河东人李文故常与汤有隙，以而为御史中丞。见朔从中文士有可以伤汤者，不能为帝。汤有所爱使鲁业居，知汤浮萍，使人上非便，告闻监视，事下汤。汤至论杀文，而汤心知业居为之，上问，便是从即安起。汤扬经曰：“此待闻故人怨之。”业居病卧闾里主人， 汤自往视病，为业居魔族。赵国以野柱为业，王朔送铁官氏，汤常排赵王，赵王求汤因事，业居常按赵王，赵王怨之，并上书告汤大臣也，使业居有病，汤至为魔族，以语为大奸，事下廷尉，业居病死，事连其弟，弟系祷官，汤亦至他求祷官，见业居弟，欲因为之，而阳不行，业居弟不知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业居谋，共辩李文，事下简宣，宣常与汤有隙，即得此事，穷尽其事，未奏也。会人有道发，孝文元一前，丞相轻敌朝，与汤约俱谢，至前，汤念读丞相以四十行元，当谢，汤无欲也，不谢。丞相谢，上使御史按其事。汤欲至其文，丞相见之，丞相唤之，三长史皆害汤，欲献之。使长史朱买臣诉怨汤，语在其传。王昭其人，以庶至右内史，边通学短长，刚报人也，官至济南相，故皆居汤右，已而失官，守长史，屈体于汤。汤朔行丞相事，知此三长史素贵，常凌折之，故三长史合谋曰，使汤曰与君谢，以而卖君，今欲和君以宗庙事，此欲待君耳，吾知汤因事，使吏补按汤左田信等曰，汤且欲为请奏，信则先知之，居物致富与汤分之，及他监事，誓词颇文，上问汤曰，无所为，古人折之，亦居其物，是类有以无谋告之者，汤不屑，又阳经曰，故已有。简宣亦奏业居士，上以汤怀诈面欺，时使八倍不责汤。汤惧自道无此，不服，于是上使赵宇责汤，宇智让汤曰，君何不知分也，君所至一灭者几何人矣，今人言君皆有状，天子重治君欲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多以对为。汤乃为书谢曰，汤无尺寸之功，岂刀笔利，陛下幸至位三公，无以色责，然谋献汤者三长史也，遂自杀。汤死，家产值不过五百斤，皆所得奉赐，无他营。昆弟诸子欲厚葬汤，汤母曰，汤为天子大臣，披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为，再以牛车，有官而无果。上闻之曰，非此母， 不生此子。乃进按诛三长史，丞相轻敌自杀，出田信，上西汤，父稍尽其子安氏。安氏字子如，少以赴任为郎，用善书几事尚书，经历于职，修木未尝出。上行幸河东，常王叔三妾，赵问莫能知，为安氏置之，具作其事。后构求得书，以相教无所遗失。上齐其才，擢为尚书令，迁光禄大夫。昭帝即位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以安氏笃信，光亲重之，会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，皆与燕王阁主谋反诛。光以朝无旧臣，白用安氏为右将军光禄勋，以自负焉。久之，天子下诏曰：右将军光禄勋安氏辅政素位，素敬不待，时又三年，贤以康宁，辅亲亲任贤，唐虞之道也。其封安氏为富平侯。明年昭帝崩，未葬，大将军光白太后，徙安氏为车骑将军，与共张立昌邑王。王姓淫乱，广复与安氏谋废王，尊立宣帝。帝初即位，褒赏大臣，下诏曰：夫褒有德，赏有功，古今之通义也。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氏，素位忠正，宣德明恩，勤劳国家，守职秉义，以安宗庙。其一封晚六百户，公赐大将军光。安氏子千秋、延寿、彭祖，皆中郎将侍中。大将军光薨后数月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谥曰：圣王褒有德以怀万方，贤有功以劝百僚，是以朝廷尊荣，天下相封，国家成祖宗之业，至诸侯之众。新师大将军以宣章圣德以示天下，显明功臣以振藩国，无空大位以色争权，所以安社稷爵位盟也。车骑将军安氏是孝武皇帝三十余年，忠信谨厚，勤劳正事，夙夜不怠，与大将军定策，天下受其福，国家重臣也。宜尊其位，以为大将军，吾令领光禄勋事，使专精神，忧念天下，思维得失。安氏子延寿重厚，可以为光禄勋，领素未臣，上意欲用之。安氏闻旨，惧不敢当，请见求献，免官顿首曰：老臣耳望闻，言之为先事，不言情不达，诚自量不足以居大位，继大将军后，为天子才哀， 以全老臣之命。上笑曰：“君言太谦，君而不可，赏谁可者？”安氏深辞弗能得。后数日，竟拜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数月，罢车骑将军屯兵，更为卫将军，两宫卫尉。城门北军兵属焉，使霍光子羽为右将军，赏义以羽为大司马，罢其右将军屯兵，以虚尊加之，而实夺其众。后遂于羽谋反，移宗族。安氏素小心畏忌，以内忧矣。其女孙静为霍氏外属妇，当相作。安氏受惧，行于颜色，上怪而怜之，以问左右，乃射镜，以慰其意。安氏尽恐，指点枢机，以谨慎周密自助，外内无见，每定大政以决，则一并出。闻有诏令，乃惊，使吏之丞相府问焉，自朝廷大臣莫知其寓意也。常有所见，其人来谢。安氏大恨，以为举贤达能，岂有私谢也？觉物复未通，有郎功高不调，自言。安氏应曰：“君之功高，明主所知，人臣执事，何长短而自言乎？绝不许。”已而郎果谦。幕府长史谦辞去之官，安氏问以过失。长史曰：“将军为明主古公，而事无所尽，论者以为讥。”安氏曰：“明主在上，贤不孝教然，臣下自修而已，何知事而见之？其欲逆明计，远权势，如此。”为光禄勋，郎有罪，小便殿上，主事白刑法。安氏曰：“何以知其不翻水江也？如何以小过成罪？”郎吟官弼，弼兄自言。安氏曰：“奴以贿怒，呜呜衣冠，告属折奴，其引人过失，皆此类也。”安氏自见父子尊显，怀不自安，为子延寿求出补吏，上以为北地太守。遂于上敏安氏年老，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。初，安氏兄贺幸于魏太子，太子拜，宾客皆诛。安氏为贺上书，得下残事，后为掖庭令，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。贺内伤太子无辜，而曾孙孤幼，所以侍样抚循，恩甚密焉。及曾孙壮大，贺教书，令授诗，未娶许妃，以家财聘之。曾孙硕有正怪，欲在宣祭。贺闻之，谓安氏道之，称其才美。安氏辄绝止， 以为少主在上，不宜昌庶曾孙。即宣帝即位，而贺已死，上谓安氏曰：“叶廷令平生称我，将军止之，是也。”上追思贺恩，欲封其种为恩德侯，至首种200家。贺有一子早死，无子，子安氏小男庞祖，庞祖又小与上同习言书，只欲封之，先自觉关内侯，故安氏深辞贺封，又求损首种户数，稍减至30户。上曰：“吾自为叶廷令，非为将军也。”安氏乃止，不敢复言。遂下诏曰：“其为故叶廷令张贺至首种30家。”赏自处置其礼，居种西斗鸡翁舍南，赏少时所常游处也。明年复下诏曰：“朕微渺时，故叶廷令张贺辅导朕功，修文学经术，恩惠卓异，绝功冒焉。诗云：‘无言不仇，无德不报。’其封贺弟子，侍中关内侯庞祖为阳都侯，此贺谥曰阳都哀侯。时贺有孤孙霸，年7岁，拜为散骑中郎将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安氏以父子封侯，在位大圣，乃辞禄，召都内别葬张氏，无名钱以100万数。安氏尊为公侯，10亿万户。然深意一提，夫人自访祭，家童700人，皆由守祭做事。内置产业，累积先威，是以能执其祸，赋于大将军光。天子甚尊诞大将军，然内亲安氏，心密于光焉。元康4年春，安氏病，上书归侯，起骸骨。天子报曰：“将军年老披病，朕甚悯之，虽不能事事折冲万里，君先帝大臣名于治乱，朕所不及，得硕问焉，何敢而上书归魏将军复平侯印，博朕忘故，非所望也。愿将军抢餐食，进医药，专精神，以辅天年。”安氏复强起逝世，至秋薨。天子赠印绶，送以轻车戒士，谥曰敬侯，赐迎杜东，将作川富土，其种祠堂。子延寿嗣，延寿以立位9卿，即嗣侯，国在陈留，别邑在魏郡，租入岁1000余万。延寿自以身无功德，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，朔上书让简户邑。又因帝阳都侯庞祖口陈至诚，天子以为有让，乃喜封平原，并一国，户口如故，而租税减半。薨，谥曰爱侯，子伯嗣， 为散骑谏大夫。元帝初即位，召列侯举茂才，伯举太官县丞陈汤，汤有罪，伯作削户200，会薨，故赐谥曰缪侯。后汤立功西域，是以伯为知人，子林嗣。林邑迁简，每登阁殿，常叹曰：“桑祸为我戒，岂不厚哉？”且死，分尸宗族故旧，薄葬不起坟。临上敬武公主，薨，子放嗣。洪家中，上欲尊武帝故事，与近臣游宴，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，放娶皇后弟平恩侯许家女，赏未放贡帐，赐甲第，充以剩余服饰，号为天子娶妇，皇后嫁女，大官司官并贡其地，两宫使者官盖不绝，赏赐以千万数。放为侍中中郎将，兼平乐屯兵，至幕府以比将军，与上卧起，宠爱殊绝，常从为微行出游，北至甘泉，南至长阳五座，斗鸡走马长安中，积数年。是时，上诸舅皆害其宠，白太后。太后以上春秋赋，动作不节，甚以过放。时朔有灾异，异者归咎放等。于是丞相宣、御史大夫方进奏：放骄俭纵恣，奢淫不治。前侍御史修等四人，放使至放家，逐名捕贼。时放现在，奴从者闭门设兵弩设立，拒使者不肯纳。知男子李由军欲献女，使岳府阴见景武，强求不得，使奴康等知其家，贼伤三人，又以县官事愿岳府游教莽，而使大奴郡等40余人群党胜兵弩，白昼入岳府公设官寺，复述长吏子弟着破器物，宫中皆奔走伏逆。莽自昆前一者一，及守令使条等，皆徒显叩头谢放。放乃止，奴从者之属，并成权势为暴虐，只求立妻不得，杀其夫，或会一人妄杀其亲属，则亡入放地，不得，幸得勿治。放性轻薄，连犯大恶，有感动阴阳之咎，为臣不忠守，罪名虽显，前蒙恩，交易背离，与背叛无异，臣子之恶莫大于事，不宜素位在位，臣请免放归国，以消众邪之盟，掩海内之心。上不得已，左迁放为北地都尉。数月，复征入侍中。太后以放为言，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。永始元年间，毕年日食，故久不还放。喜书烙问不绝，居岁余， 征放归地侍母公主籍，数月，主有抽，出放为河东都尉。上虽爱放，然上破太后，下用大臣，故常涕泣而遣之。后复征放为侍中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担。遂于丞相方进复奏放，上不得已免放，自遣500万遣救国。数月，长地崩，放思慕哭泣而死。初，安氏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羽俱为中郎将，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及乌桓，桓谒大将军光，问千秋战斗方略，山川形势。千秋口对兵士，画地成图，无所忘失。广复问羽，羽不能记，曰：“皆有文书。”光由是贤千秋，以羽为不才，叹曰：“或是世衰，张氏兴矣。”即与诛灭，而安氏子孙相继，自轩辕以来为侍中、中常侍、诸曹散骑、列校尉者凡10余人，功臣之事唯有金氏、张氏，亲近宠贵，比于外戚。放子纯嗣侯，公简自修，明习汉家制度故事，有敬侯遗风。王莽时不失爵，建武中立位至大司空，更封富平之别乡为吴使侯。张汤本居杜陵，安氏武昭宣氏折随陵，凡三喜复还杜陵。赞曰：“冯商称张汤之先与刘侯同祖，而司马迁不言，故缺焉。汉兴以来，侯者白属，保国持宠，未有若富平者也。汤虽酷烈，极深蒙旧，其推贤扬善，故已有后。安氏履道，满而不易，贺之阴德，亦有助云。”